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 Patreon， 非常之感谢吓各位嘅加入嘅。咁诶，我喺澳洲23岁嘅吓中国啊吓超富奇女子杨兰兰咧，就7月底喺澳洲嘅雪梨咧驾驶一架咧超豪嘅劳斯莱斯，喺午夜之后嘅3:30咧系迎头炮弹相撞，就咧啊轰动国际。咁引起咧對呢個楊蘭蘭嘅身份，佢係邊個咧？財富佢有幾多錢咧？同埋係一個咁特殊嘅人物，咁多錢點樣進入澳洲咧嘅極度關注。咁英國嘅媒體咧就報道啦，楊蘭蘭嘅生活咧極度奢華，穿著名牌，出入高級米芝蓮啊，連佢養嗰只狗係一隻柴犬嚇，戴嗰個頸鏈都係叫 Celine 嚇嘅名牌，同埋只狗咧。都披着披一件叫爱马仕啊 ，Hermes 啊，即系香港人啊，叫做 Hermes 嘅毛毡。嗱，咁而家咧，杨兰兰小姐咧就即将咧系上庭啦。咁啊，上庭咧，佢个样咧就露新真面目啦。咁啊，到目前为止咧，就中国方面咧就向澳洲政府啊提出威胁，就会咧停止入口佢嘅铁矿石。嗱，我都话啦，澳洲咧系南太平洋啊，中国养嘅一只咧系名贵狗嚟嘅。嗱，佢手上有龙虾啦，有农产品啦，同埋有铁矿石啦。20年来咧，澳洲啊嘅出口咧系已经咧系全部咧系由中国咧系控制，所以咧中国咧系叫你澳洲贵你就贵，叫你澳洲政府废你就废。即系咧嗱，呢个咧我谂即系嗱，我冇嘢嘅，我今日评论呢个节目咧，我唔由道德啊。邊個啱定邊個錯？因為我唔係一個文人 ，OK， 係嘛？文人咧就中意咧傷春悲秋，就中意咧係滿懷憂患。我係由一個叫達爾文社會，同埋用中國文化嘅深層咧去解釋呢件事。嗱，各位留意啊， 係 啊，我陶傑嘅風格啊，同埋個方向啊，從來咧我唔會同你咧係婆婆媽媽呢啲嘢，我冇興趣，係嘛？唔好講，唔好同我講道德。我就讲呢个利害同埋咧，讲呢个咧深层结构。咁当你一个国家个出口都俾中国完全控制嘅时候，老老实实你澳洲系冇 say 噶喎，系嘛？而家即系中国冇嘢嘅，即系叫你啊，嗱，我即系我同佢讲埋讲清楚，就叫你将杨兰兰移交翻俾中国政府啫。佢当然系一个高层嘅敏感人物啦，唔好扮嘢啦，系嘛？咁你而家咧仲要将佢咧系提交法庭？咁你有冇睇过加拿大系点衰咧？吓，加拿大有个孟晚舟啊嘛，猪肉在前，你而家澳洲咧仲唔醒水？下一步咧，我估计至少有2名澳洲公民啊，系将会喺中国某个城市被捕，然后控以间谍罪。咁你澳洲总理而家系边个啊？陆克文啦，定系咩阿巴尼斯，定系而家呢个咩咩？我唔 care， 你系慢慢同佢讲数嗱，呢个咧大戏咧。又在後頭嗱，咁我都好等中國人啊，係非常之覺得光明嘅。喂，你3000年歷史，尤其鴉片戰爭以來，你自稱咧係俾啲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啊，係欺凌同埋屈辱，你幾時試過咁威咧？尤其澳洲咧係實行個白澳政策，係咪啊？啲中國人賣豬仔賣到南洋再賣上嚟，聽講喺19世紀末真係俾啲澳洲佬啊踢攞油噶嘛，係嘛？今次咧威到盡嚇，你嗰個連一架炮彈飛車都係勞斯萊斯，而且仲係女人，亦都係女性主義嘅勝利啊！今次連只狗啊嚇都生活咧係咁奢華，穿著名牌啊，同埋咧楊蘭蘭咧亦都係 Chanel 喺澳洲嘅特別 VIP 嘅客户之一。2024年聖誕節前嘅一個禮拜 ，Chanel 喺雪梨歌劇院舉辦一場啊私人嘅演出。杨兰兰小姐就以超级 VIP 嘅身份获邀出席，并且同豪荷里活明星同场。啊 ，Chanel 嘅 VIP 嘅客户咧，通常每年咧喺雪梨啊嘅帮衬消费咧系超过100万澳元，系嘛？嗱，今次当然咧，你咁嘅超级巨星系代表中国人啊，系百年屈辱，跳吐气扬眉啊， 百年屈辱的清洗和吐气扬眉的最高点高光点。今次出庭当然是大明星啦。对比的另一个呢，就是最近在大陆仍然是社交媒体暗暗沉沉哀之不尽的这个小明星叫做呢叫于朦胧。于朦胧就惨了。于朦胧大家都是名人来的。于朦胧其实的名气大过杨朦胧。杨澜澜。杨澜澜就隐姓埋名。正啊，直到他的劳斯莱斯撞才变得大明星。于朦胧就长期高调，其实是一个小人物，你有没有留意是吧？大陆的中国人玩政治其实都挺犀利，越高调的呢，还有表面上越风光的呢，死得越惨，是吧？越隐姓埋名，偷偷地呢是手扣名牌那个呢，最尾呢是衰得落获得呢是越风光。所以由一个杨澜澜和于朦胧来到 crossover， 我们看中国这个两千年的宫廷文化，再加上今时今日的 GDP， 是不是一个强国，看到很多东西出来。今天我讲文化，我不讲政治，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and I don't give a damn， 中国人的政治后面哪个后台，哪个政治局常委，是不是？这些细节是不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说好中国故事，就是认识在21世纪做一个中国人，你的文化身份在这个世界的定位，是不是，鲍先 生？是，有关于杨澜澜的事件，相信大家都听过我们风云谷的评论，背景我们就不再详讲。但是你提到孟晚舟，我觉得今次的事件比孟晚舟的事件更加离谱和离奇。因为孟晚舟你都知道她是谁，即是你知道她是任正非的女，虽然有人说不是她的女，但不要理，起码他有正式的身份，他曾经做过什么工作，CFO 又好 ,CEO 又好，是吧？跟着他拥有的护照你都查到他出来，原来他拥有多个香港特区护照，他亦都拥有加拿大护照等等，相对地透明。但是对于杨澜澜的身份，截至现时为止讳莫如深。你想想孟晚舟的时代都已经相距现在有很若干年了，现在在网络AI和社交媒体的时代，一个人的数码痕迹不可能干净到这样，即是说背后是有国家之力，或者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力量是帮他抹除所有这些痕迹。那为什么要将一个23岁的女子的身份抹得这么干净呢？大家想象一下什么原因。而且据报中国的官方循不同的途径要求澳洲当局豁免起诉。鲍生，你就说呢最后可能会有两个澳洲公民就被捕作为交换等等。我就预言呢杨澜澜呢他是没事的。即是什么没事呢？现在开始已经渗啲风出来说他有精神问题有学习障碍不上堂或者是躲在家里面不出来等等等等。其实下一步你知道澳洲in a way 都是一些左交国家被工党那些长期荼毒之下可能是但找个医生出来证明他的精神状态，跟着就放人甚至就将他送出这个澳洲的境外来。 我知道，我明白， 即是他不会坐监的，根本也都没有事的，最后不是说用钱搞定，根本这件事背后是一个政治的。 你说得对，即是我是说万一你如果判他坐监，现在那些传媒都说最高的监禁七年，是吧？ 嗯， 系嘛，佢一定唔认罪噶嘛， 一定唔错， 系嘛？咁咧，你监禁七年嘅话咧，我谂咧，即系唔好讲喺中间落墨啦，系嘛？啊，睇下咧就系有冇咧渠道啊，系嘛？塞翻1,200,000澳元啊，俾嗰度啊雪梨嗰个法官啊，冇嘢，钱就搞得掂啦。我话咧左交，你唔好理佢左交、左匪、左癌、左派，一见到个钱就好似只狗伸条脷出嚟流口水。我话嘅系嘛？由马克思开始。至到嗰啲乜嘢啊？嗰啲咩奥巴马系嘛？嗰啲咩何锦丽啊？呢啲咧，全部用钱搞掂，贝利亚系咪？ 系当然啦。 OK， 嗱，仲有一点少少分别，我补充啫。佢哋仲要埋一个道德高地嘅，佢领钱领得嚟咧，佢要埋嗰个道德光环嘅，呢个就系左交左匪咧嗰个特色，系嘛？ 你嘅预测咧，咁我觉得好合理，所以咧就即系我而家代为啊。即是我以一个世界公民和对中国文化有深刻认知的一个英国籍的公民代为警告你澳洲政府。我没有后面没有后台。就你要听 阿鲍伟聪先生呢番呢呢个规劝啊，最好第一封锁法庭，秘密审判，跟随中国咁，唔好俾任何一个记者入。算啦，你要过堂系你嘅事，大陆呢啲都要。第二，即刻话呢个女子有精神严重嘅障碍为由，系24小时内即刻遣送啊去呢个中国。至于佢留低嘅钱，你自己幕后同中国政府4466拆掂，你可以同大陆讲啊！我呢呢个咧，你搞到我呢个国家嗰个颜面同埋形象啊，非常之恶劣啊！人人都知道我呢个工党政府系见钱眼开啊，所以杨澜澜留低嗰20000亿澳币又好，1000亿又好，澳洲政府啊可以提出4466，由澳洲占40%，60%咧系还翻俾中国，你可以开口倾嘅，唔紧要，呢啲系雕系 Godfather， 系呢个叫教父式嘅嗰种交易啦。呢个中国咧系愿意同你倾。我可以讲系咪？你开口就得啦。你开口话要四成，可能上女上面派嗰人啊，四成你狼得滞喎，系嘛？两成啦，系咪？两成你话啦，中间三成啦，吓，你可以咁倾嘅，但系一定要放人， 肯定唔 明？ 唔止添啊，陶生，我就 Who the hell are you？ 更加预言咧，佢离开咗澳洲之后咧，可能落脚咧加拿大或者英国添啊。 冇错啦， 咁多水，你谂下呢啲咁嘅左翼工党政府。佢直情系当佢系财神咁欢迎啦，佢撞死人关咩事啫？最紧要佢抬钱过嚟，最紧要佢背后带嚟中国嘅合约，最重要系呢一点啊嘛！ 你要知道，你澳洲只不过系中国喺南太平洋啊，佢个后门里边嘅一沓厕纸，你知唔知啊？后门嘅一沓厕纸，你而家整个劈咁嘅嘢出嚟，你系有责任系同中国啊洗抹干净 ，OK？ 系 明唔明啊？即系大家，我哋今日坦率少少啦，唔好扮嘢啦，系咪？ 嗱，呢啲唔系斋讲，陶生有资料，因为咧最近咧彭博社报道，中国国营嘅矿产资源集团咧上个礼拜要求啊停止旗下嘅所有嗰啲钢铁同贸易商采购澳洲嘅铁矿石船货。据报道就话双方喺价格上边有争持。咁啊！而家咧，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尔咧就话对事件表示失望，希望尽快解决。 好失望。 表面上系价格问题，实际上系政治问题。因为据报嘅内容咧，佢哋嘅交易咧系本来系用一个期货价钱嘅形式，即系话预早讲定几多钱。咁而家咧，中国突然间反价，话个市场价跌咗，要减15美元一吨。咁啊，嗱呢啲咧就莫须有嚟嘅啫，即系佢唔遵守合约，仲要升大夹恶。咁点解啊？因为你唔放人啊嘛，你仲要将杨澜澜呢件事炒到去国际媒体，咁啊，所以令到中国咧呢啲唔知道系咪高官啊，定系嗰啲常委啊颜面何存？而且咧，你咁嘅情况随时咧即系要判佢监嘅时候咧，喂更加接受唔到。所以铁矿石突然间停止入口中国，同呢个杨澜澜被告嘅事件有冇？直接關聯嘅關係咧，嗱呢啲叫做俗稱有好多嘅想像空間咯，陶生。 嗱咁咧就係佢有啲政治我冇興趣啦，即係我對於佢嗰個物質享受個消費張清單咧，我就覺得係香港嘅傳媒，包括東張西望啊，或者而家香港01嘅富刊啊，嚇即係如果蘋果未執笠嗰陣時咧，佢嗰個富刊啊、明報周刊啊，呢個派嘅記者落去。將楊蘭蘭嗰個叫高級 feel 消費清單咧，係整個 list 出嚟。譬如楊蘭蘭幫襯邊幾間米芝蓮食店，嚇係雪梨啊、墨爾本啊，咁你整個 list 出嚟。楊蘭蘭咧收集個 Chanel 個手袋係咩系列？楊蘭蘭咧係養嗰只咩狗？係嘛？飲嗰啲咩香檳？係嘛？你嗰啲華文傳媒啊、小紅書啊，係嘛？可以整齊個成個清單出嚟。等啊！啲中國人有咗錢，啊話知你啊，佢坐監定係佢咩咧？係佢嘅事。等啲中國人有咗錢，跟住去消費啊嘛，係嘛？啱唔啱啊 ？Chanel 都係蠢嘅，同埋呢個咧，佢嗰啲名牌啊，喺嗰啲巴黎嗰啲總部啊，即刻啊喺嗰個網絡推出呢個叫楊蘭蘭啊 shopping 清單，係嘛？咁你舐多一陣，係嘛？大把啲中國人嗰啲富婆啊，去到海南自貿區同埋落嚟香港咧，係照殺嘅。喂，呢个呢条女咧背景凶猛噶嘛，系嘛？ 系啊， 系边个唔使讲啦。 喂，东张西望应该派人过去啦， 系啊，啲中国人最中意噶嘛呢啲嘢。 你跟阿可伯都跟得咁贴啦，系咪？日日报道，咁杨澜澜事件你咪揾个记者过去 跟翻每日有啊電訊報裏邊講嘅內容，你咪跟佢個所謂足跡去食嘢啊，去買嘢啊，就算唔係真係俾啊，問下啲店員啊、侍應啊，都問到啲嘢啦，係咪？ 我淨係睇到個商機啫，係嘛？包括咧呢個雪梨大學啊，係咪原來好容易入噃？係咪攻讀雙科就幾乎唔使翻學？英文咧又話唔好。只不過咧喺華人圈嗰度咧係打麻雀、社交啊等等，喺 IG 嗰度分享高級餐廳啊嘅購物照片。咁你雪梨大學都可以走嚟香港招生啊！嗱，原來你英文咧26個字母，你識得24個，只要咧你買得起 Chanel 同埋買得起整嗰只狗咧，係可以咧係俾佢仲用條啊鑽石頸鏈咧，你可以入得噶啦，讀雙科噶，啱唔啱啊？係嘛？原来呢度有一铺澳洲留学生意，有一铺法国意大利名牌的 shopping 生意，有一铺米芝莲的飲食生意。唉，啲鬼佬呢蠢过隻猪，你知唔知？你梗係而家杨澜澜你个最佳代言人囉，係咪啊，好嘢啊，真係好嘢好嘢好嘢。 仲有啊，香港嗰啲后生仔啊。啲父母话本来话送你去英国咩牛津剑桥啊嗰啲帝国理工，你唔好去啦。你去你同阿爸阿妈讲，我要去澳洲。去澳洲嘅好处咧，第一就英文程度唔好，同埋唔使翻学咧都冇事。第二，随时识到呢啲咧中国高层嘅公主咧，哇！你唔好啊，你净系手指罅漏喺侧边啊，饮佢啲香槟啊，都已经发达啦。 识人就好过识字，系嘛？咁你杨澜澜咧，你嗰度20000亿定10000亿美元咧？呢个澳洲法庭判嘅时候咧，就唔该公道少少啦。而家雪梨大学咧就俾你杨澜澜啊，嗰个麦头咧系整咗一阵中国味，系嘛？呢阵中国呢阵中国火锅味，你点样甩咧？整翻100亿吓，捐翻俾雪梨大学，好似你呢个叫嗰个咩啊，傅咩琴啊，傅晓咩吓，傅咩田啊，吓捐翻100万镑俾剑桥大学啊，整翻个花园就从此变咗剑桥傅晓田大学啊，你咪叫杨澜澜赚翻100亿，由法庭判决吓，捐俾雪梨大学吓，做一个咧捐赠系嘛。从此改名澳洲雪梨啊，叫杨澜澜大学咯，系嘛？好嘢，喂，都 cap 到好多中国人啊，系俾学费啊，啊，雪梨大学可以上市啊，你信唔信得啦？啱唔啱啊？系嘛？喺你搬嚟香港上市，哇！呢度后边咁多钱吓，你班蠢猪，澳洲、欧洲，原来完全唔识得咧，系上牌，系嘛？你话系咪抵我风云谷咧？系无情嘲笑你，系咪？啱唔啱？所以跟住咧就即系我好快揭晓啦，杨澜澜小姐呢位超级巨星嘅庐山真面目啊！好啦，咁啊同佢咧系作为即系呢个叫强烈对比，因为我好憎呢啲中国人嗰啲文章嗰啲名词啊，系嘛？点解叫中意强烈对比咧？啊，即系唐诗里边嘅朱门就走肉臭，就梗系就路有冻死骨嘅，系嘛？个个都识噏啦，即系喺而家呢个全球化嘅。贫富悬殊啊，嗰个嘅极端之下，嗱呢个于蒙蒙嘅命运咧，就同杨澜澜比咧，就系咧就一个系叫冻死骨，一个就系走肉臭。所以唔好搞错，于蒙蒙都有钱啊，佢唔系一个穷人啊，佢都系周身名牌啊。出嚟嗰阵时拍嗰啲咩咩三生三世桃花十里香啊，嗰啲咁嘅剧咧就系事小啊。但系咧嗱，你睇下一个杨澜澜可以风光咧，系出法庭。于蒙蒙死咗咧，就尸骨无存，连个丧礼都冇。但系两个人之死咧，都有无穷无尽嘅后话，即系咧网络嗰度咧系字字浸浸。啊，杨澜澜嗰边咧就引起咧喺澳洲嘅中国留学生咧喺度围观，喂，佢系边个？他是谁？他是谁啊？咋这么有钱啊？啊，这个香奈儿，哦，哇，200万啊！我操，这。嗰啲咁嘅大陸妹啊，係嘛？咁啊，於蘭蘭嗰我都搞錯咗。佢係於蒙，一個叫楊蒙蒙，一個係於蘭蘭。於蘭蘭咧喺大陸咧就引起一片啊，係去哀鴻，就係嗰啲窮人啊，知唔知啊？係嘛？所以嚟，你睇下你由呢個咧兩極啊，即係啲鬼佬咧就讀學人讀易經就叫 Yin and Yang。你個西人你要了解中國嘅現狀，揸住呢兩個人物咧，呢、這個叫 Yu and Yang， 唔係 Yin and Yang。叫 Yu and Yang， 放落去个易经啊，吓、那、嗰个太极图啊，一个黑一个白，系咪一个天国一个地狱，好好睇噶呢个中国文化呢、這个风景啊，呢、這个拼盘啊摆出嚟好好睇啊，你知唔知啊？ 所以嗱，鱼朦胧咧，而家咧就唔知点系嘛？又话咧喺大陆有好多传闻喎，吓而家咧啲传闻咧系入咗中国民间传奇嗰只，又话死得好冤枉啊！又话俾啲大陆仔咧揸住嗰啲，即系嗰啲捉鬼嗰啲咧，啊收嗰啲收音讯咧，又话去现场听到阿于朦胧死咗之后，话我死得好惨啊！你哋同我申冤啊，系嘛？一阵咧又话嗰度闹鬼啊，喺朝阳区嗰栋楼啊，啲中国人啊嗱嗱声劈货啊，因为惊俾你嗰栋咁嘅空袭啊，累死我啊！话好嘢，呢个即系中国人好现实嘅，话俾你听，系嘛？喂，最紧要咧就系、是、啊，我喺朝阳区，我喺你楼下，我都俾你累死啦。如果我买咗栋楼，系咪啊？ 契弟走得摩托山，我都讲过啦、 啊。 喂，咁样喺个大厦上边堕楼，跟住咁多嘅呼叫，我嗰条影片都影到啊，喺度惨叫，竟然周围嘅上下左右邻居冇人一个可以出声，冇人一个可以向媒体咧去表示当晚听到嘅是什么声音和证实事件。你想想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地方几咁恐怖、啊。即等于杨澜澜一样。 搞笑啫。 完全其实可以类比的。杨澜澜一样而已，不过只不过屏蔽的不是他的惨叫，屏蔽是他的背景和他的父母是哪个。即在中国大陆来讲呢，这两个例子为什么你提出来呢，我都觉得 很值得研究。就是同一个特色，就是永远你不会知道真相。这个真相是被屏蔽的。 这两件事之所以叫可以叫 parallel reading， 是叫并读或者叫合论，叫杨澜澜于朦胧合论，就你将它摆埋，你就了解这个 China 中国到底是什么， 起码知道七成。 你不要于朦胧现在说共产党统治很黑暗，这个不止是这样的。于朦胧之死亦都有一个中国深层文化背景。啊，点解我咁多呢两个礼拜我唔讲咧？我就睇下喺中国人社会有冇一啲有学问嘅人，系将于朦胧之死咧，系分析得咧系有一个中国文化嘅立体深度。结果冇咁，咪唯有由我出山啦，系嘛？如果你睇过《红楼梦》，你就知道于朦胧之死咧系根本唔出奇。《红楼梦》里边有一个小角色叫做蒋玉菡。嗱，个个都讲到《红楼梦》知啦，贾宝玉啊，林黛玉啊，王熙凤啊，仲佢下侧边嗰啲茄喱啡啊，系咪仲多戏啊？里边一个小角色叫蒋玉菡，蒋玉菡系咩咧？系一个男旦，系一个咧男扮女装，系讲咧专门唱啊女角嘅一个咧小戏子。呢、這个蒋玉菡系何人咧？系嘛？佢系一个咧叫忠信王啊所宠养嘅呢个咧贵族啊。所同佢咧係有基情啊，同埋中意咧係唱戲，係嘛？咁咧，咁蒋玉菡咧就出現喺啊呢個贾府，有一次咧就同贾宝玉啊成班人咧喺度咧吟詩作對猜酒令，咁咧就啊贾宝玉咧你都知咧都青靚白淨，見到呢個咧好似啊於朦胧咁靚仔啊，而且又識做戲啊嘅一個咧戲子，聽講佢係忠信府嗰度咧嘅寵愛。於是向佢打聽，喂，我聽講咧，忠信王咧係好寵愛一個咧，男明星仔叫做奇觀係邊個啊？蔣玉菡就話俾佢聽，奇觀咪就係我咯。哎呀，乜你咁靚仔噶？哇，驚為天人啊！我係你個 fans 啊！咁於是大家相互啊交換禮物嚇。咁啊，蔣玉菡交俾阿賈寶玉嗰個咧。就是一个你都唔知道我唔记你所嗰啲嗰啲线罪定系咩。但是蒋玉菡呢亦都收藏另外一件信物。呢、這个信物系边个俾佢呢，系北靖王，系另外一个呢一重靠山。咁即系话喺呢个忠信王同埋北靖王之间呢，系呢个蒋玉菡呢系大家 crossover。即系大家交换玩啊，你知唔知好啊，嗱呢个呢就北靖王系边个呢，根据《红楼梦》的考证啊，是真有其人。在这个曹雪芹被抄家之所以呢，他们一家人呢是留返条命呢，是因为在雍正里面有一个弟兄是对于这个曹雪芹的老豆呢是有交情。啊，他的名字呢就叫怡亲王。是怡亲王同他雍正那里呢是求情，所以呢曹雪芹全家人呢虽然是抄家但是没事啊。是吧，那这个呢怡亲王那个仔 就应该就亦都系同阿曹雪芹自细玩大，所以里边咧就系大家系影射呢个北静王就系曹雪芹，就系呢个怡亲王嘅仔。不过呢个咧，另外个历史个背景个蛛丝马迹，但系蒋玉菡呢个咁嘅人物典型就系、是。今日嘅北京於朦胧咯，後邊又話政治局呢個常委啊，嗰、那個邊個個大佬啊，呢啲有咩出奇啫？係嘛？共產黨都係人嚟噶嘛，都係中國人嚟噶嘛，中國共產黨員，佢咪翻翻入去啊？喺呢個中國歷史文化，尤其係啊，喺呢個戲劇嗰個背景裏邊咯，尤其啊，中國人嘅戲子咧，喺佢哋嗰個社會階級一個特殊嘅地位啊，戲子喺中國人眼中係唔入流。只但喺貴族眼中，佢哋中意睇戲，慈禧太后中意睇京戲，所以佢哋寵愛一啲有才華嘅低端人口。佢哋認為呢啲戲子係有才華嘅低端人口，係嘛？不但有才華，而且生得俊美，生得靚仔，所以咧就收為咧係肉寵，肉咧係皮肉嘅肉。宠是宠爱的宠，是不是？ 这一点在我之前讲的娱乐圈在这个中国人的眼中呢是低端，是无论男好女好一模一样，在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而且这些这样的即是你讲的红楼梦啊，甚至是文初啊，这些戏行里面啊，这些这样的旦角呢都是那些权势人物的玩物啊，也都要应酬。因为呢你去到不同的地方啊，去走埠啊，落脚啊，你全部你都要叩门打招呼，全部咧背后嗰啲大款咧，你都要啊应付。如果唔系，你根本就冇办法搭上呢个台板。里边咧好多嘅交换啊，究竟系咩交换？自己去想象啦，系嘛？ 啊，南又系咁，北又系咁啊，北方嗰啲就梅兰芳啊，啊呢、這个孟小冬啊，啊呢啲咧个个后边咧有对有段古仔噶嘛，要招呼啲大帅啊， 系 咪？南方嘅咧就烟雨红船。唱粤剧咧就要招呼啲大天耳啊，系咪？ 系啦， 啊，如果唔系何来有做小说叫啼笑姻缘咧，系嘛？张恨水嗱，呢啲叫文化，明唔明？ 嗯， 呢啲叫 culture， 同埋呢叫通识吓、啊。你要对中国文化上下两千年嗰个社会阶级咧，同埋对佢嗰个后边嗰啲戏剧啊、吓、啊、戏曲啊，系啊，佢嗰个背景咧，你要略知一二，你先去分析咧。於朦胧之死，點解死得咁離奇啊？係嘛？同埋各自兩個黑箱啊！嚇，不准評論，係嘛？唔准去查找楊娜娜係邊個，關你叉事啊？係於朦胧，於朦胧係邊個後台派？關你嗰班韭菜啊咩事啊？咁出咁多嘴做乜 Q 嘢啊？係嘛？咁啊邊個評論咪真係咪拉黑邊個咯？係嘛？再夾多兩句啊拉人添啊係嘛？嗱呢個係中國政治而家共產黨個正常行為啦係嘛？不過我哋由個中國文化嗰個角度嚟講，係一個旁觀者咧係嚟到睇咧係裏邊係有好多深層嘅結構嘅啦。就即係 sorry, I don't mean to sound too academic， 我唔係話好喺度扮學術啊，我唔係嗰啲人嚟嘅係嘛？不過咧即係講開又講咧即係。今次是你啲風雲谷嘅定眾觀眾好有水準嘅，裏面都有得好學問嘅。我陶傑當係拋磚引玉啊！呢兩個名人咧，一個斷正咧，係一個咧跌死咧，都值得一個中國文化研究嘅博士論文啊！係嘛？香港嗰啲中文大學咪有文化研究嘅？我都講過啦，呢科你讀嚟做咩啫？呢兩個人嘅歸宿就係文化研究嘅博士論文啦。你香港的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香港大学够不够胆开一科或者接受一个博士论文的撰写？我报名，如果是你就是接受的话， 咁啊， 即系好似阿黄沾啊，系嘛，系提交博士论文咧，系论呢个香港流行曲有冇导师，系咪有冇教授咧，系肯指导啊细路细佬？如果你肯的啦，我而家咧系即刻报名咧，系写好吧？报读 PhD， 你知啊，即系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系嘛？又一不断要睇下书啊，同埋有啲心得啊，咁为呢个文化嗰度有啲少少嘅 contribution 啦，系咪先？吓，我哋咧讲嘢输出咧 ，output 有好多养分咧，但系 input 都要睇好多书同埋谂好多嘢噶，系嘛？咁而家咧就于朦胧嗰度到底有冇系鬼咧？吓，咁将来睇下有冇机会拍翻到鬼片咯，系嘛？但系咧，杨澜澜咧就肯定啲钱系有鬼噶啦，啱唔啱啊？ 系嘛？咁 廿 佢 三 嗱， 岁咁嘅身家，啲钱点会系佢嘅？ 廿三岁咁嘅身家咧，就另外嗰个35岁咁死咧吓，两个都咁身光镜嚟，同埋好奇怪，杨澜澜又养一只柴犬，于朦胧又有一只咧养一只狗，嗰只狗叫唔知福乜嘢，咁查下边叫阿福福夫夫什么啥，福咩鬼嘢，我唔记得。话两只狗咧吓都下场啊，吓唔同啊。咁我谂阿杨澜澜养一只柴犬咧，喺俾澳洲当佢衰咗之后，澳洲政府一定妥善照顾嘅，系嘛？因为咧西方人咧对于动物咧系非常之尊重。之但系据说于朦胧养一只狗啊，喺佢当晚据说俾人殴打致死，嗰只狗啊喺佢之前都整挂埋啊，系嘛？当场杀死。所以咧，真系大家同狗唔同命，系嘛？如果嗰只狗跟咗杨澜澜喺澳洲或者澳洲出世，系嘛？同埋阿于朦胧生前养嘅嗰只，都我相信都食得好好啊！咁啊，于朦胧出嚟都身光颈靓，两只狗嘅命运都唔同，你话奇唔奇咧？系嘛？做人同做狗咧，其实都睇下你睇点样识投胎啊，喺边个国家投 咁 胎嘅啫， 来生不做中 系 国 嘛？ 狗，咁你就要来生要 咁 做 啊 澳 嘛， 洲 咁唔好 狗， 咁讲， 澳洲狗好啲。咁啊， 唔好 杨 咁 澜澜嗰 讲， 只澳洲噶嘛，可能系。 唔好咁讲，系呢啲咁嘅说话，唔好讲到咁长，即系话我话无论系人定系狗啊，系嘛，咁即系都自己睇路咯，系 我 嘛？ 讲狗啫。 嗰两只狗系好凄凉嘅，嗰两只狗咧，佢身不由己，嗰只狗叫咩啊？于朦胧嗰只，啊，他生了个狗叫啥名字？哦，叫系一只 corgi，系英女王养 嘅， 噶，嗰只同种啊。我叫福丽，叫福丽啊，都几识改名啊！阿福个福美丽个嘛，嗰只福丽咧系同场咧系死于非命，点死咧？系咪攞支棍殴瓜佢咧？系定系一刀啊捅死埋咧？定系掟埋落楼就唔知啦，系嘛？咁所以咧，你由呢个名人啊，呢两个中国名人之死咧，里边可以睇得出好多好得意嘅嘢咯，系嘛？系嘛？啱唔啱啊？咁啊，即系其他嗰啲咁嘅。咁嘅陳腔濫調嗰啲俗套咧，我哋就唔講啦。不過我哋今日指出一個咧，學問嗰個方向啦，係咪啊？喺呢個中國人咧裏邊咧，嗰個階級咧係好分明嘅，係嘛？而且兩個咧係都不容你哋後續咧去討論嘅，係咪？咁啊，當然中國共產黨佢當初聲稱解放中國咧，就人人生而平等嘅，佢哋嗰啲咁嘅演員咧。系名成利就咧，叫人民演员嘅，就叫德艺双馨嘅，系嘛？可以上凤凰卫视接受鲁豫访问嘅。不过呢啲门面嘢咧，而家已经烟消云散啦。做啊，话是话，我前一集啊，嗰、那个你话我咪特登咪朦朦胧胧嘅嗰个样，系嘛？即系嗰个技术问题啫。不过我上一集啊提出3个理由啊，咁我相信咧系有70%嘅风云谷观众听咗之后都会信。咁其实我今日咧系拆解咧，其实。3个理由都系乱噏嘅啫，作出嚟嘅啫。啊，你可以话急智又好，可以话点样？佢系官场里边你解话，死都拗翻生。一件明明你系衰咗嘅嘢咧，你要点样重新包装，令你个上司去接纳？啊，咁我又即系不识啊，系嘛？衰格啦，系嘛？示范啦，系嘛？其实全部系假嘅。吓，嗰一日咧。就前一集咧，我嗰个手提电话嗰个对住我嗰个镜头咧，确实咧系朦胧咗，即系有一层嘅有一层唔知做咩油脂。但你唔系问阿鲍伟聪，你问我噶嘛，系 系 嘛 啊， 吓？咁结果咧，即系我话，哎，嗰部手机用咗10几年啦，应该抌啊，我乱噏嘅啫吓。不过呢个世界乱噏咧，要噏得咧系要堂皇啊，讲大话唔紧要，讲得咧要有 taste 同埋咧系有格调。呢个咧，我系示范下啦，系咁意，系嘛？啊，呢、这个世界其实乜嘢唔系乱噏啊？你话风云谷乱噏，《红楼梦》系咪乱噏啊？乱噏成一部经典，人人都要睇嘅。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